春风来，那花儿开，我在等待你回来。愿往日那份情怀，再重变成一份爱，好让我俩再度迎接快乐的未来，幸福的现在。左右，我就逍遥自在。逍遥。